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联播。 1957年10月，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苏联发射成功，开创了人类航天新纪元，宇宙空间开始成为人类活动的新疆域，并且将这一年定为第一个国际空间年。近半个世纪以来，航天技术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航天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科学活动、军事活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许多部门，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2016年9月15号，中国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10月19号，神舟11号飞船与天宫二号自动交会对接成功。天宫二号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太空实验室。人类探索宇宙奥秘的脚步继续向前迈进。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纪实文学，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作者刘进军，主编陆永祥，演播文天。 茨威基从天文观测中发现奥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天文学理论。他一生在许多科学领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而最大的贡献就是发现宇宙存在暗物质，为人类打开宇宙新视野。茨威基主张的宇宙学理论深刻地影响着今天的宇宙学和宇宙观。生于保加利亚的瑞士天体物理学家茨威基是为做出多项贡献的科学家。他的第一项科学贡献是离子晶体和电解质。1934年，茨威基和同事沃尔特·巴德提出超新星假设，并发现宇宙射线的起源。超新星是一种从正常的恒星演变到中子星的天文现象。这个有先见之明的假设，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都有很大的影响。为了支持这一假设，茨威基开始寻找超新星。1935年，他利用德国配镜师伯纳德·施密特打磨的天文望远镜，共发现了120颗以上的超新星。直到2006年，茨威基仍保持发现超新星的世界纪录。茨威基的最大贡献是发现暗物质。20世纪30年代初，茨威基研究星系团后发现暗物质的存在。他计算星系团的引力质量，从发光度获得的值大于预期，认为这是星系空间存在大量暗物质的缘故。1933年，茨威基发表了这个惊人结果：在宇宙空间存在暗物质，人们看得见的星系只占总质量的1:300以下，而99%以上的质量是看不见的。茨威基认为，由于暗物质不会发光，在天文学上用光的手段观察探测是绝对看不到暗物质的。一时激起千层浪，许多天文学家、科学家不相信茨威基的研究。物质就是物质，怎么会看不见呢？莫非还存在另外一个空间吗？有人甚至怀疑茨威基患上精神病，因为天文学家患精神病的比例最高。爱因斯坦作为宇宙学理论和弯曲空间等新概念的发现者， 相对论的奠基人，对能量与质量之间的关系最有发言权。他认真分析了茨威基的研究，也认为根本不存在暗物质，并认为茨威基所谓的暗物质不过是错误的宇宙常数。这是一场科学与科学的对决。70多年来的天文观察，科技发展越来越支持茨威基的理论。1997年，美国哈佛大学天文学家根据超新星的变化，发现宇宙膨胀速度不但没有在自身重力下变慢，反而在一种看不见的神秘力量的控制和推动下变快，科学家称之为暗能量。暗能量与引力一样，也是一种力量，但是它是一种推力，不是拉力。为了找到暗物质和暗能量存在的新证据，2001年6月30日，美国宇航局发射威尔金森探测器。它的任务是精确探测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温度之间的微小差异，推理宇宙诞生的理论。2003年，威尔金森探测器用大量事实和数据证实，宇宙中确实存在暗物质与暗能量。宇宙诞生于一次大爆炸，宇宙有 23% 的暗物质、73% 的暗能量、4% 的普通物质组成。宇宙中约有 90% 的物质以暗物质形式存在。宇宙膨胀先减速后加速。后来，美国、欧洲发射的太空望远镜也支持茨威基的理论。茨威基首先发现了看不见的物质，也就是暗物质的存在，大大推动了物理学、天文学的发展，对科学的重大贡献不可估量。爱因斯坦没有想到，当初他认为是错误的宇宙常数、暗物质以及暗能量，几乎称得上是宇宙的核心。 航天、太空探索、星际旅行，到处闪耀着人类的智慧。这些人类太空探索的各个里程碑事件，展示了人类强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更赞扬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尽管航天具有极大的风险和失败，但失败乃成功之母，失败也是一种伟大。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霍金是世界上最杰出的科学家，他回答了几个有关宇宙的关键问题：宇宙从何处来，又往何处去？宇宙是如何存在的？霍金的星系诞生、宇宙大爆炸和宇宙终结的理论，为人类呈现了一个难以置信的宇宙，同时也为未来太空航行指明了方向。宇宙隐藏着无数奥秘。1783年，美国地质学家约翰·米歇尔首次提出黑洞理论。1916年，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支持和预言黑洞理论。物质在黑洞只进不出，黑洞的引力场非常强大，吸收着一切，如各种星星，连光也不能逃脱。黑洞理论因此成为天文物理学界的主流观点，是20世纪最具挑战性也最让人激动的天文学说之一。但有一个人却提出了不同看法：黑洞向外辐射能量，这种辐射不包含黑洞内部物质的信息。当黑洞最终因为质量丧失殆尽而蒸发的时候，黑洞内部的信息也不知去向。这个人就是霍金。他罹患运动神经疾病，几乎完全瘫痪，只能用眼睛控制电脑，人称用眼睛讲述宇宙起源的科学家。1979至2009年， 霍金在剑桥大学任数学理论物理学教授。1988年，霍金在科普作品《时间简史：从宇宙大爆炸到黑洞》一书中阐述自己的宇宙论，被英国《星期日时报》连续五年评为最畅销书。霍金描绘了外星人之谜，智能外星生命的可能性，他人性化地探讨其他星系存在外星人的可能性，并警告人类不要和外星人说话，以免引狼入室。其实地球上的人类就是外星人，自私而极具掠夺性和攻击性。太空探索的一项目标就是寻找类地行星，当地球资源耗尽时移民外星球。霍金的时间旅行描述了空间探索所有的可能性，解释了超时空穿越技术可以改变一切的诱人前景和巨大危险。霍金认为，人类实现时间旅行的伟大梦想共有三种方法：虫洞旅行、黑洞旅行和光速旅行。霍金被誉为活着的爱因斯坦，他说，我的思想可自由进入黑洞内部，进入宇宙最遥远的地方。霍金强调黑洞没有磁场，所有物质在进入黑洞后就把自己所携带的信息全部丢失了。近十几年来，天文学家利用哈勃、康普顿、钱德拉、牛顿、威尔金森、斯皮策等14架太空望远镜进行长期天文观察，最后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史密森天体物理学会宣布确实观测到星系和类星体中心的大黑洞，但没探测到霍金辐射和黑洞蒸发。在猜想与事实、错误与科学、名誉与真理面前，霍金勇敢地选择了后者。他不惜自己的声誉，曾四次发起科学史上最著名的赌局，尽管他的黑洞赌局每次都输。2004年7月21日，霍金承认第四次科学赌局输了，并严肃地向全世界宣布，黑洞有磁场，信息应该守恒。霍金推翻了自己先前的黑洞理论。由此可见，科学探索就是追求真理的过程。亚轨道飞行理论对美国、苏联的航天飞机计划产生了巨大影响，并最终影响到各国的亚轨道飞机、空天飞机研发，促进了人类航天历程的发展。总之，亚轨道飞行是思维的升华，科学的结晶，意义十分重大。尤金·桑格尔1905年生于奥地利，他本来在维也纳技术大学土木工程系就读，在听了火箭理论家赫尔曼·奥伯特的一堂课通过火箭进入太空和行星后，他毅然决然从土木工程转向航空航天，梦想通过火箭进入太空。1936年，桑格尔的火箭飞行工程论文在被拒绝三年后终于发表，并收到一封来自德国的电报。如果您正在寻找和实现梦想，请到帝国空军部报到。1943年，桑格尔提出亚轨道飞机概念，它是一种跨大气层飞行器，又叫银鸟亚轨道轰炸机。亚轨道是指飞行器到达太空，因速度、高度和地球引力不能形成一圈完整的轨道。比如一个物体从地球发射，达到海拔100千米以上，然后沿抛物线落回地球，被认为是一个亚轨道飞行。由此可见，亚轨道飞行是一条抛物线的自由落体轨迹， 不同于轨道飞行是一条圆形轨迹。亚轨道飞行价值最高的当属快速军事行动。20世纪40年代，最聪明的飞机设计师还没有轨道这个概念，更不会想到亚轨道。桑格尔的卓越设计被称为银鸟亚轨道轰炸机，它依赖火箭发动机和机身作为升力体，产生升力到达亚轨道，实现洲际飞行。桑格尔与女数学家艾琳·布雷特结婚，夫妻俩一起给希特勒秘密研究银鸟亚轨道轰炸机。由于可以短距离起飞，长距离奔袭，银鸟亚轨道轰炸机的主要目标是轰炸美国、苏联。当重磅炸弹铺天盖地袭击美国时，美国人尚不知炸弹来自何方。如果给银鸟装上原子弹，华盛顿立刻夷为一片废墟。桑格尔夫妇给希特勒描绘了一个理想的轰炸路线图。桑格尔夫妇还计算，银鸟的初始速率是每秒7200米，以101千米的高度巡航，环游世界一圈的持续时间为3小时38分。如果银鸟携带3吨炸弹，速度达到每秒4000米，就可以环游飞行。银鸟的航程达1.9万至2.4万千米，能穿越大西洋，将超级炸弹扔向美国，并继续飞往太平洋地区，然后在日本某占领区机场降落。银鸟不但是洲际轰炸机，还是闻所未闻的亚轨道轰炸机。它速度快，航程远，载重量大，而且不易被发现。就是被发现了，也没有武器能把它打下来。已经拥有 V2 火箭、超级大炮等秘密武器的希特勒，认为再加上银鸟亚轨道轰炸机、核武器，第三帝国将战无不胜，便下令加快研制银鸟。盟军得知德国在研制秘密武器，极力偷袭轰炸，破坏德国制造原子弹的重水工厂、火箭工厂和飞机工厂。结果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银鸟轰炸机也没有飞上亚轨道，仍停留在设计试验、图纸和零件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研发的火箭飞机都能看到银鸟的影子。桑格尔仍埋头设计以冲压式喷气发动机为动力的太空飞机，直到1964年2月10日死于柏林。他提出的光子动力、太阳帆等星际航天器推进理论已深深影响未来的航天器了。克拉克为人类描绘了一幅卫星通信蓝图，他认为在赤道上空35786千米的高度有一条未被发现的轨道，当卫星运行在这条轨道上，就能实现全球通信。克拉克将人类理想延伸到太空，更将人类文明引向太空。1945年5月的一天，28岁的英国皇家空军雷达军官阿瑟·克拉克来到英国行星学会。先生，我有一个小小的设想。克拉克拿出一篇论文和一张草图，草图上画着一个形似地球的实心圆和一个同心圆圈，圆圈上等距离画着3个圆点，代表3颗卫星在地球上空的分布位置。卫星沿着35786千米高度的一条静止轨道飞行，与地球保持同步位置。从地球看，卫星就好像静止不动。如果将3颗这样的卫星等距离分布在这条轨道上， 就能实现除南北两极以外的全球通信。卫星在赤道上空的这个高度，地球的离心力和引力恰巧相等，卫星飞行时能相对定点，也最省力。通讯卫星能转发电话、电视、多媒体、图文数据和互联网，连通全世界。1945年10月，《无线电世界》杂志以“地球外的转播”为题，刊载了克拉克的论文。正是那张简单到无法与任何设计图相比的草图，从此把人类带进卫星通讯新时代。12年后，人类发射了第一颗卫星。19年后，美国发射了第一颗静止轨道同步通信卫星。不过，克拉克从没申请地球静止轨道专利。他认为，地球静止轨道是自然与科学的结晶，服务于全球，不应一个人占有。克拉克是伟大的幻想家，他相信太空电梯访问太空比火箭将卫星送到地球静止轨道更富有激情。克拉克又是伟大的科幻作家，他在科幻小说中塑造的人造卫星、卫星通信、空间站、太空旅行、太空飞机、计算机、太空机器人等都已成为现实。克拉克还是伟大的预言家，他预言太空电梯、星际飞船、太阳帆宇航、纳米技术、离子发动机等，甚至连星际通信方式都描写得十分精确。克拉克预言2030年地球人将与外星人握手，2060年人类将制造出人工人。他的伟大预言能够实现吗？克拉克与阿西莫夫、海因莱因号称科幻小说三巨头，前两人还达成一个啼笑皆非的口头协议，克拉克阿西莫夫条约，就是说克拉克是最好的科幻作家，阿西莫夫是最好的科普作家。总之，克拉克思想深刻，哲理明确，并将其始终贯穿在科学发现和科幻小说中。他还将科学创新总结出克拉克三大定律。2000年，克拉克死于斯里兰卡的科伦坡，享年83岁。根据他的遗愿，他的大理石墓碑上刻着，这里躺着阿瑟·克拉克，他永远不会长大，但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作者刘进军，主编陆永祥，演播文天，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出版，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